而品性啊，真而即是念自体，念即是真而自用哦。咁啊，真而咧，真而个体就起真，真而就系念嗰个体。從真義之態起真義之念啊，真義就念嗰個態，念咩真義之用啊，從真義起用咧就係念啊，真義念嗰個態咧就係真義啊，從真義嗰個態起真義之用就係念，從真義之用念真義之態啊，呢兩個咁樣。從真義即是念之態，念即是真義之用啊！真義自性起念，並眼耳鼻舌不能念啊！真義自性咧，佢就起念，起念咩？啊！呢個真義個態咩？從態起用咧，哦！呢個真義就起念啦，真義自性起念。真而自性一起念咧，在眼就明见，唔系眼能够念，在眼就能见，在耳就能闻，在鼻就能嗅听，在舌就能尝味，所以真而自性起念咧，在眼就见，在耳闻，在鼻嗅，在舌就尝，被眼耳鼻舌能见能念啊！眼不可以見，眼就又要好當，不可以見。耳咧唔可以聞，耳就未生見熱啊。鼻咧唔可以嗅，鼻又要喪睡爪。舌咧唔可以嚐，舌咧就又要錯眼熱啊。所以咧，眼耳鼻舌係一個肉體嚟嘅，佢唔可以見聞。知嘛，所以真而自性起念，在眼就见，在耳闻，唔系眼耳鼻舌都难念。真而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而是有性嘅，性以不变为义，呢个性永远唔会变。所以众生有佛性嘅，嗰个佛性永远唔会变。你入地獄嗰個佛性都唔會變，你上天堂啊佛性又唔會變嘅，你三世輪迴沒有了期，佛性都唔會變。所以真而咧，你有性，性以不變為義，性以能生為義啊！性能生一切啊，性就生嘅，性能生一切。所以真而佢個性就不變，佢個性就能生。從不變嗰個性咧，就能生一切念，所以真而有性，所以起念。所以古人解真而兩個字咧，不變隨緣，真就不變隨緣，不變咩？隨念有念咩？真嗰個體啊，始終都唔變。所以真而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而入無，眼耳色性當時即發。一個真而冇咯，就冇，佢就冇念啦。冇念咩？啊，一個眼同埋耳色同性啊，都埋啊。真而一離開咗咧，嗰隻眼就不能見，耳就不能聞啊。呢、這個色嘅又埋，呢、這個性又埋，眼嚟見色咩？冇咗呢個真義啊，眼又壞，嗰個色又壞；冇咗真義，呢個耳又壞，性感又壞，所以六根又壞，六塵又壞。所以真義入無，眼耳色身，當時就即壞。人死就咁樣，呢、這個真義一離開啊，眼不能見色，不但眼壞，呢、這個色就壞，呢、這個色咧冇份；耳不能聞聲。 不但呢個倚賴咗啊，呢個聖印係咪？呢個曬太聖印係個寶物，所以死人死咗之後咧，不但冇眼冇耳啊，連呢個曬太嗰個色同埋聖印冇份，會冇辦法啦。呢個曬太佢唔知道啦，所以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觸法，六根六塵俱是大凡，當知即幻。善知識真義自性起念，六根雖有見聞各自不掩萬境，真性常自在。善知識真義自性起念，真義自性起念，真義自性起念啊！在呢個六根呢，在呢個六根呢，你有見聞各自哦。真義自性起念在六根呢，你有呢個見聞，雖有見聞各自，在眼眉見，在耳眉聞，在呢個鼻舌身的為覺，在呢個耳的為止。今日呢個見聞各自呢，治呢個六塵啊，換呢個六塵，不染萬境，所以色性啊、味觸都係六塵啦。啊，見聞各自啊，咁樣雖然係能夠見呢個六塵，聞呢個六塵，覺呢個六塵，治呢個六塵，但不染呢個萬境。而自性常自在啊，真而起念啊，見聞各自，佢唔染呢個萬境。不染萬境，真而嗰個念咧就歸翻真而，啊，所以自性就常自在啊，真而就歸翻真然啊，啊，佢一個染呢個萬境咧，真而咧嗰個念咧就離開真而，就不能念真而。佢呢個真而起念不染萬境咧，咁樣去到哦，就歸翻嗰個真而啦。所以六祖話：大知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啊！啊，自性就常自在。昔日呢個三平侍者，佢都有首詩啊：真而起念，見聞覺智不染萬境，真性常自在。佢嗰首詩點樣講咧？即此見聞，彼見聞。無疑聖色可情分，波中日了都無疑是，太陽何用都分不分。即此見聞非見聞，見聞係真而起念嘅，但佢唔染萬境，咪即此見聞非見聞啦。無疑聖色可情分啦，冇。呢、这個兒嘅性質，佢情非分，歌中日了都言無無疑是，太陽何用分不分？從真而至態，起真而至現，不染萬境啊！即用文俾呢個態，哦嗰陣時啊，就真而就念翻真而啊，嗱，所以真而常自在。故經文能善分別自法相，以大一義都而不動哦。呢個係魔境，微魔境講啊，真而起用，哦，能善分別自法相，真而不變，以大一義而不動哦。真而嗰面嘅善分別自法相，而不厭自法相啊。不厭自法相咧，就即態咪即用即態啊，以大一義而不動。所以咧，凡係六祖佢幫工，佢幫得好。大智智慧，大智智心都常生智慧啊，不離自性啊。大智智心常生智慧，咪善能分別自法相咯，不離自性，以大一義對二。不動咯，所以呢個文咧，六祖啊，大 出禪宗一法呢，是以不念的為宗，一切法不念，不念一切法，就念法自己的真言，真言都無一物，無念而念了，所以無念的為宗旨。六祖的方式，這個無相離胎，我們離一切相，離一切相，這個八胎的正正，那個我們的本來面目，本來面目當然是無相的，是以無相離胎。六祖的方式，這個無智離方，我們一刻的不智，就能夠留一切刻，假如有一個地方智呢，你就不能留一切刻啊。所以萬法都不止，就能建立萬法嘛。所以六祖大行出以呢個無智為方，是禪宗一法，講呢個眾就無念為眾，講呢個胎就無相為胎，講呢個智就無智為方。上來所思議陣，聽下文章副主席嘅。知识公民之文化的六祖菩萨发佛法呢，都无所谓根基，众生的根基就有利益，尊人见胎，令人不分受。当我见佛性的时候呢，没有差别。分修的是见佛性，见胎的是见佛性。所以这个顿见呢，是一个假名。也都说我所前的法呢，是大见历代前嗰啲系顿见法，咁啊顿见佛性嘅法门啦，依何而中呢？佢就系出现呢个无念中，从此后摆都系无见佛性嘅无念无咩念咩？无呢个六尘之念，任何呢个六尘境界到嚟咧，都不念。冇咗六尘之念咧，佢就念呢个自性。念自性嘅嘢是无念，就眼见物就有见，眼见眼哪里有见，就变咗无见。以文性就有文，以文以就变得无文。所以自性变自性呢，肯定是无念。自这个无念呢，是禅宗的一个重点。当你用功的时候呢，无念现前就对了。例如下一句话头，不是水，一睇咩念都冇，只有一个无念。无念而念咩？你念自己嘅本性。一个他言你话用功的时候有念啊，有念咧就念得太快，你就唔系念码头。太化不是念这个码头，码头是无念而念的，所以无论你用哪个码头，一下起来的都是无念而念，父母没法以前这个就无念，有什么念呢？有念就不对的，你能够保持这个无念，講得你一日、一年乃至三十年，固然咧，你哋見到父母未翻以前，講得你，所以 個未明，不是善，不是惡，正義我善，這個就門面。啊，這個門面呢，他們人人水冷面自義，我自己這個君臨。所以前眾一番啊，吳蒙傑的法門，以無念為宗呢，一有念就不對了。你問這個老探師傅啊，你用什麼功啊？就是無念以前，什麼念都沒有，善人不念，惡人不念，求名求利啊，無念，亦不理自己的利益，念你自己的利益就有念，為我們來曬享福啊，上天啊，通通就有念。所以前眾一班呢，讀到方明，以無念都為宗，無相的離開啊，無相的清淨啊，有相而不淨，有相可以掩護啊，點都淨。即係無相啊！你掩護唔到嘅，虛空嘅無相咧，冇個人可以話掩埋咗個面孔。所以無相清淨嘅離開，時鐘嘅胎就幫無相，無相清淨嘅離開啊，無智嘅離幹，一切不智咧就自己個本性。如果有智啊，就唔係自己個本性。智明、智利係自己嘅習性。柔和、剛強係我哋人嗰個品性。下啲品性一散出嚟嘅柔和，下啲品性散出嚟嘅剛強，呢個嘅習性同埋品性，有個本性咧就唔同啦。這個本字，本來的本字，本性啊，一切都不智，一切不不智，所以微摩敬話從無智安的默一切班，都善眾以無智都微本，都善眾一班啊，不以萬法為女，不智咩？如果有一個法眾嘅呢個伴侶咧，佢都有初次。呢個人啊，獨立嘅，冇伴嘅，唔係有啲兄弟做伴，又唔係有邊個善知識嚟做伴嘅，又唔係有個自己嚟做伴嘅。法事方面啊，麻將當中獨露身啊。成督探成督鋪嘛，八者紅油連紅綠，所以一切都不知是自己的本性，是我們的佛性，佛性一切都不知呢，你請天堂你享福，佛性不享他不知這個福嘛，你入地獄受苦，佛性不受呢，他不治那個苦嘛，你治那個苦啊，你就幫他苦了，就天上享樂的，你治這個樂就幫他樂的，治樂的時候你高興，治苦的時候你不高興，既然間治苦不高興啊，你想無苦啊，你就不要治樂，你治這個樂就必定治那個苦嘛，何不苦樂不治，就以你的本性，即本性一切法都不治，所以禅宗一法以無智為本，幫到無相啊，你想無一切相啊，得這個無相的胎啊，從這個地方下手啊，六祖文怎麼幫啊，無相者就以相而無相，無相啊先能摸得自己的相，一切相呢就是如果有了自己的相呢，神和萬相的相就有了，那個無相者從自己的相下手，沒有自己的相，一切相都沒有， 生無聲者，你依聲而離聲啊！無念者，你以念而無念啊！你想冇念啊？善行啊，都有念己嘅，忘咗自己嘅。一個你念己啊，就必定念人；一個念己啊，就必定念萬民。啊，念己啊，幾有奧秘，又念嗰個名啦。念己啊，幾有奧利，又念嗰個利啦。念己啊，幾有有水有財，嗰陣時係念財啦。啊，念己啊，個名幾又有愛，又有食，念食。如果你自己啊，冇得自己，連自己都唔念，財色名食睡都唔念噶啦嘛。功名富貴又唔念噶嘛，十羅萬象亦不念噶嘛，我哋個個都念就有幾啊？都要求生淨土啊！如果自己都唔念喎，淨土都懶得神。冇得自己都還念乜嘢咧？所以呢個無念。無念啊，無一切法嗰個念，但係佢有呢個正念。念一切法都係邪念嚟。咩叫正念啊？念真而本性呢個正念啊。大乘起信論，念真而啫，個無念啊，無念咩就念真而啊。有念咩就念萬法嘛。不過禪宗一法唔許你念萬法。只要你念真而已，念真而都無念啦。所以無念者就以念而無念，無智者人之本性，與世間善惡好醜乃至染親都唔知。我人都個本性啊，我而家做人啊，哪有冇呢個本性啫？这个本性就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世界上有没有善？有，肯定有。但是当你善将人用得你的火，交代贫穷的好多，但这个本性不自的。恶呢，世界恶也有的，本性也不自。世界这个恶的，世人放火下恶改变啊。无量咁多坏事，你海捞就寒心，唔需要寒，本性不自。我哋人嗰个本性咧，对善事亦唔自，恶事亦唔自，杀得好亦唔自。杀得好啊，本性之后咧冇个好，佢唔自嗰个好嘅咩？那又识教我哋个三十二相咧？都不止三十二相啦，所以原来三十二相，即地三十二相啦，是名三十二相。所以呢个本性啊，对呢个好亦唔自，丑亦不自。你唔好话自己生得丑样，本性唔自嘅，你唔好着啦，你就着自己生得丑。问下你嗰个本性啊，你吉性啊，吉性话我唔自。丑咪丑，我都唔知噶嘛。所以莫以貌而取人，六祖话不了，嗰啲佢得到六祖个法门，不了就再丑陋噶啦。但你个本性咧唔系不了咧，本性无所谓丑陋咧，所以莫以貌而取人，因为人嗰个本性啊。不治呢個善惡好醜，既然咁善惡好醜都唔治咯，煙亦唔治，親亦唔治。煙亦係咁樣，親亦係咁樣。煙親都一視同仁，變得煙親平等。點解佢能夠做到煙親平等呢？有咩巧妙噶？冇咩巧妙。佢個本性咧唔治嗰個煙啊，唔治煙，煙來咪要轉苦，又唔治呢個親啊， 唔知亲亲邻你又话瞓紧照顾，即系宴亲一轮的照顾，咪宴亲就平淡。但系佢个本性就唔似嗰个宴亲，所以晒蛋一踩一踩咧，本性都唔似，一踩都红，一踩都红喎。嗱，你有仇恨，不是仇恩。损害啊，无收你报酬咁样，害物呢件事，分死之后都唔治，你骂我我又唔治，唔治就当然冇骂，你赞下我我又唔治，唔治就当然冇赞下，既无骂亦无赞下咯，何用私了报酬损害呢？出定将灵通，都不是惭愧；念念自忠，都不是前景啊！本性唔止一切法，从本性起念咩？念念咩？都不是前景。前景嘅六尘自境嘛。目前一切境界，我哋不是，不是就不自嘛。你一是咧，就自咗。所以嗰、那個本性啊，不是亦不自，六塵嗰個前景咧、不是就不自。若果你一試量啊，你就自咗啦，自咗呢個六塵自境咧，有一念自就有大二念自，有大二念自有大三念自，出前念、禁念、後念、念念相續不斷。嗰陣時你就被呢個境所綁啦嘛。你治咩境呢？念念相續無間斷，治呢個境呢？呢個境就薄嘅。所以話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不斷，就未係太薄，太容易治。不試就不治，太容易試。你思量六塵自境呢？你就治六塵自境，你就被六塵自境所薄。不成念念不自的无薄也啦，加而六尘自境啊，念念都唔自咧，一切境啊唔会薄出你，所以人未财死就点为食亡，念咧未食而亡，但由佢自食；人咧未财而死，但由佢心就自咗财。你唔自财啊，唔会未财而死嘛。这个念啊，唔自食，就唔会未食而亡啦。唔会被呢个食嚟搏你，呢个财嚟搏你嘛。所以我哋有个自财啊，被财嚟搏啊，好实际嘅。做咩啊？做个守财奴。拜拜。唔系做大富翁嘅，大富翁念念都不自财。所有基督钱财，因为佢都布施，佢唔会自财嘅，本性不自辜嘛，唔会被财所薄嘅，系咪？唯有呢个守财奴咧，佢被财所薄，所以念念不自，即无薄也。此事以无智为分，这个无智是我们的本性，所以禅宗一番不见性则已，见性一切都不智，三世不智，涅槃不智啊。所谓万丈光中独露身，他一切都不智。三世不智，阎王都不代什么堂，涅槃佢唔治咯，三化城就冇佢份。佢行过呢个化城都唔入嗰个化城。若果佢唔入化城，佢唔治于化城，佢唔算有识呢个花化境咧。开三城之前，牵一城之实嘛。但由你治得化城啦，劳动晒烟，从三外而起，放荒动地，出个花化境，骗我哋啊，唔好治呢个化城。三世又不治，涅槃又不治，你咪直放呢个宝所咯。所以禅宗一番就以无智为方，善知识 愛嚟一切聲，你明明無聲啊？心愛咧，一切聲都有，心愛就冇聲啦。心有咩聲啊？心愛咧，你有一切聲，你有你，所以有一個愛字。心愛有嚟一切聲，嚟都係一切聲，就無聲啦。難離耳聲，一拍太清靜。你離聲都離得夠勁，你唔好留翻一個聲啦。你話我樣樣聲都離咗咯，但係呢個聲唔離，你都見唔到呢個拍太嘅。拍太就清靜嘅，清靜無聲，拍太你見唔到。所以難字有個難字，即係難離一切聲，一切聲都有離。所以咁講經啊，離一切聲，即未自佛，呢個咪法體清淨咯。只是以無相離開，一切相都離咗咯。嗰陣時得到無相清淨個法體，就是咩？可以幫佢到本來面目。本來面目嘅冇相嘅，有一個相咧，你都見唔到自己嘅本來面目嘅。一個相都冇嘅，所以咧，修行有一個相啊，可能面目嘅你見唔到，無相清淨法體不現前，所以呢前種一法就以無相離開啊。次次色，以次景相心不染，你無變。讀到話，次次色啊，我哋平常日用中嘅行自坐卧出入行眼。眼所見耳所聞啊，心不染，心不染到無染。一切境咧，我哋個心唔染，心不染，一切境。十八化從你過，一念都不見身。從呢個八化從你行過，一塊葉都唔會碰到自己，佔咗自己嘅身體。呢個就以自景上心不染啦。我唔係參禅的人，點會這樣做咧？唔係參禅的人啊，跑到呢個中環咯，眼又望，耳又聽啊，處處都染，唔俾佢染，佢都要染。嗨落幾嗨，唔使錢噶嘛。有得嗨唔嗨嘛？除非一嗨就染污咗咯。你隻眼咧就被呢個色嚟染污喎，你呢個耳咧就被呢個聲音嚟染污咯，你嗰個鼻咧聞到個豉肉香就被嗰個香嚟染污咗咯，笑字嗰個香氣啊，你一聞到咪染咗咯。所以既然六根被六塵所染啊，六根都唔清淨，你又點可以見性呢？未見性先能去幫六根清淨嘛，六根唔染六塵，六根就清淨啦。所以以自境相心不染啊，呢個你明知你無念，仲會跑到大嶼山多啦。大嶼山嘅境界好清淨，你唔好染，你一染咗就有念，有咩念？有清淨嘅念啊！染污嘅念固然間唔好有。清淨啊，嗰個念極唔好有，清淨無念噶嘛，你有念啊，雲何清淨咧？所以以自境相心不染，就明得無念；以自念相，常離自境啊。以自念咩？念咩？念真如啊！我哋乜嘢都唔念，念呢個真如，念真如啊！你要離一切境。真義唔係一切境嘛，真義就佛性嘛。山河大地坐界人畜嘅一切都有離啊，念真義就離一切境，離一切境你就明明念真義。假如你念呢個色，你就唔係念真義，念色嘛。假如你念呢個財，你就唔係念真義咯，念財嘛。假如你念呢個福，你就唔係真義咯，你是念福咧。假如念呢個壽， 你唔系念第二，你想长寿，你又念长寿啦，长到几长啊？我打你彭祖百岁都会死嘅。而家世界上再长寿嘅彭祖，从孔子到现在啊，彭祖百岁亦死。但你念呢个长寿，我哋做乜用咧？所以念真言一切都唔念，俾呢个国王你都唔念啊！所以古来个大德得咗道之后啊，水遍林下保有性害，国王请佢做博士，佢都唔去嘅。佢唔念噶嘛，以字念相，未念咩就念呢个真言。除咗真言以外，一切个境都唔念。以字念相都成嚟自境，不以境相生心，因从天下乱，我国安宁。咩境呢都唔会动佢嗰个心，佢又唔会染嗰个境，境亦唔会来佢嗰个心，佢嗰个心系唔会抛到境上嚟嘅。凡夫唔系啦。不过神好似马骝仔一样，抛到顶上去，色性也未触发咯，咁抛到顶上去。嗱，顶系又有呢个心，一个念真言嘅人啊，心上离顶，唔会从呢个顶上嚟散心动念，所以呢个就名为无念。念真言者，无念也，无念是名正念。所以禅宗一法，一时常正念现前，正念到无念，要保持呢个无念，一时不再而红死人。但系一刹那间唔见咗呢个无念咩？那命马上咧就呢个马头鞋问你，个无念又现前噶嘛？所以无念咪念真而嘛？有念咩就念六尘之境嘛？日之百物不是，念真随劇，一念劫即死，劫随受生。有啲人误解呢个无念啊，无念啫，一切不不念啊，系念真而就无念。啊，有啲误解啊，百物都唔知，百物唔知咩叫百物？以而家嚟讲咧。三光五常咪百物咯，佢都唔知。你做个人咧，冇咗三光，冇咗五常，你做人都做唔到嘅。系咪以佛教嚟讲咧，五戒十善咧就百物？你做个人咧，五戒又唔持，十善又唔受，你做人都做唔到啦。何况想见性，所以呢一种人啊。五戒十善又未有，难得叻，百物唔知，一切物都唔知，念真随劇，一念劫即死，佢嗰个念就截咗咯，男人啊，死啦，死咗，此死就彼生啊，必须受生啊，唔系死咗就永死咧，一死咗永死就好咯，不后死就不后生啊。此处死，必处就生，所以必处受生啊！但系由佢误解呢个无念，无念即系无一切妄念，念真言啊！佢无念乜嘢截咗嗰个念，又唔怕念真言啊！佢唔怕念真言喎，佢整个念真言嗰个念咪截咗佢啦！我哋念阿弥陀佛嗰个念咪正念啊！佢念佛佢都唔念。接得嗰個念，一念接咪死咯。此死就彼生，別處受生，別處受生又打佢來世啦。來世問問佛法，誰知道啊？來世得唔得到人生，哪個曉得？人生又得唔多，佛法又得唔多，岂不是大差特差啊？出事未大差，學道者是智耶。六祖好慈悲，學到啲人要趕快去翻生休，明心見性啊！唔好等到來世啊，來世怕唔知啊！學道者就是智嘛，你不識法義，自差又學，你唔懂 白不嘅大意啊！你自己坐，一念折就死，念住受生。更欠他人，你又欠他人，一念折死，又念住受生。佢自坐欠人坐，自埋不见得又放佛经啊！你自己咧唔懂呢个无念啊，不过你。啊！你就正個念咪接咗，接咗先可以見性嘅，見唔多佛性啊，你就毀謗啦。佛經咧又講無念咩，係呃人嘅，哦，分明就變咗謊法。佛經咧又講無念咩，唔係叫你接念咧，啊，無一切妄念，念真而佛性呢個名為無念噶嘛，唔係叫你接咗嗰個念啊。雖然你誤解佛法咧。你就又看佛經，古時有個善性基友，阿釋迦牟尼佛在世的弟子，佢受呢個錯禪，但我證得錯果咯；受二禪，阿伯我證得二果咯；受呢個三禪，阿伯我證得三果咯；受呢個四禪，四禪定啦，阿伯我證得四果咯。後來臨命終的時候，眾因生現前，啊，佢哋俾謊話，啊，證得阿羅漢果都還要十三死人，哦，佢就謊，一謊就墮地獄，謊佛班啊！你呢個四禪啊，臨命終必定有眾因生有投胎嘛，人得阿羅漢呢，我生已盡，凡行已立。所作已犯，不受後有，佢就唔會有呢個眾因生現前去投胎啊，受生死嘛。你只呢個四禪咪當四果，四禪啊犯，係呢個凡夫個法門啊。四果係聖人嘅法門，以犯就男性自己嘅誤解，你又講佛境，一講佛境咪入地獄啦。就善性比有唐佛生入地獄，所以禅宗講無念咩？唔係叫你截念咩？截念就不能，截念就死啦。無念就見性，你將呢個截念當為無念咩？係咪你自己唔知道自己錯啦？就自盲不見，又唐佛境。所以立無念為宗。禅宗一番話講無念，唔係截念，冇出一太妄念，啊，念真義，真義念真義下妄念嘅，啊，所以諗呢個無念就為宗，唔係叫你截念。善知識，你問何立無念為宗咧？解釋禅宗一番話呢個無念為宗啦，知考試見性。埋人要景象有心啊，考試見性咧，佢用呢個無念嘅功啊，但佢唔係用無念。埋人啊，要景象就有念，從景就生念。一生念咧，呢個念係引景而生嘅，念相變起邪見啊，或有或無嗰個邪見。有啲話呢個境界啊，自然嘅，呢個自然開到邪見。有啲啊個境界啊，繁忙生嘅天地啊，呢個繁忙造嘅，啊，繁光到上帝造嘅，哦，呢個佢又係邪見。誒，有啲人嚟呢個境啊，滅咗就冇呢個田見。有啲人嚟呢個境啊，貌來生為中貌，人來生為中人，哦，呢個變邪見。所以以呢個境相咧，就變起邪見，邪見者。不了解呢個經嘅實相，境界嘅實相見唔到，見唔到啊！咪起呢個邪見，唔係正見咧，正知正見咧就佛知佛見。哦，只翻個實相佢睇唔清楚，哦，佢就起呢個邪見。誒，咩叫只翻實相啊？我哋今日做梵網鏡都知道啊！不生不滅，不成不變，不一不二不來一去。呢、这個咪實相咯、啊，佢不了呢個境嘅實相，以呢個境咧就取相，而起呢個邪見，邪見嘅見惑嘛， 戒鞭、邪、戒錘五個鍵，五個鍵都屬於邪鍵啊，係嘛？身、鞭、邪、戒、錘五個鍵都屬於邪鍵。五個鍵呢，因為點上有念而生嘅五個邪鍵，所以念上便起邪鍵。一念塵羅妄，一切塵羅妄想從之而生。再用呢個邪鍵咧嚟吹呢個鍵咧，哦，貪嗔痴慢疑嗰個妄想嚟嘅。乃至八貪有二萬一，嗔二萬一，痴二萬一，貪瞓二萬一，八萬四千塵羅妄想從之而生。哦，呢、這個妄想就生起嚟啦。妄想就從見。見就引景起念，若果景無念咧，你咪冇見咯。冇見咧就冇見物，冇見物就冇呢個塵羅妄想嘅事物，事物貪嗔痴。所以一切見物、一切事物都是從此而生。但由你景上有念而故，何不景上無念咧？所以大善知識，任何境界到來咧，佢唔會隨境起念嘅。啊，佢保持呢個無念嗰個正念啊。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是何福？即是塵羅邪見啊！自性啊，自性嘅清淨嘅，本來無一物，有哪法可得？你係自性之後有邊一分啊？有冇生死？冇生死。有冇涅槃？冇涅槃。有冇凡夫？冇凡夫。有冇聖人？冇聖人。凡夫聖人都係假名。自性之後冇凡夫聖人都係假名。所以自性本無一不可得。若有所得，當然你話有所得嘅。是妄思邪見，邪見啊！佢話有所得，有咩所得？有禍福可得嘛？禍福啊，有禍有福，自性一發個夢，你見有呢個禍福啊？呢個塵羅邪見，自性哪啲有禍福可得咧？禍地獄俾畜生，福人間阿修羅。呢、这個六道嘛，自性之後有六道咯，我哋永遠不能出三界。自性冇六道可得，所以我哋可以出三界。自性哪裡有呢個地獄地呢個禍咧？哪裡有人間阿修羅嗰個福咧？係咪啊？啊，三惡道嘅禍又冇，三善道嗰個福又冇。見有三惡道呢個禍，見有三善道呢個福，呢個係我哋塵羅嗰個邪見，自性之後冇嘅，所以故此法門六門念為宗咯。